恨，平王无道，害我满门，且惜陶之凡尘，妖王无辜，借兵报仇，心知此间思念居士高山峻岭，不知哪条道路可通无辜。那旁有一老丈下马问得来，老丈听了，那旁来的干是无私心，这可啊老丈啊不是无子婿，老丈夫要认查了。将军不必惊怕，老汉乃山中隐士，但将何方？余下便是无子婿，老丈何以知晓？那日大从昭关经过，见华阴图形与将军面貌相似，故而冒叫一声将军莫怪。岂敢！将军意欲何往？我有满腹怨恨，妖王无可借兵报仇。心知此间四面居士高山峻岭，请问老丈哪条道路可通无辜？将军你来看，这四面居士高山峻岭，要往无辜必须打从昭关进那过，可有别路？别路，别路，不不不不不好了！军前马， 这就不敢 听啦。 山水相连，咫尺空，不似海，皆同游人到何止？ 去。 是。请问老丈尊姓大名？ 老汉东高红，昔年曾拜滇球先生门下为徒。 哦，原来是前辈的老先生失敬了。 岂敢！啊，将军，为何这等模样？ 哎，老丈啊！ 是大丈夫， 安得愧？ 苦，将我隐藏后花园中，一连几日并无动静，今日又是一天，好不愁闷，人言 人干。 前来共商一计，救你持官也就是了。但凭老丈童儿， 有 那我明天请皇府官人过府。 是。 老丈请上，受我一言来，也有你吧。高兄，约帝前来有何许意？吴将军来了，哪个吴将军临潼会斗包不允吴将军来了，就该请吃相见。天地请稍待，有请吴将军。 仇恨，常挂一片心。老丈何时黄甫官人来了？黄甫兄到此，待我相请。黄甫兄在哪里？黄甫兄在哪里？黄甫兄，请坐。就闻吴相去大名日累官，而今日一见，真乃名不虚传。俺吴云有日丧家之犬，何劳黄甫兄称儿子？ 岂敢！ 啊，老张，黄甫兄到此有何妙计？救我吃官， 事到如今别无他计。我看你二人面貌相似，就烦黄甫官人扮作将军模样前去交官，那把关之人必然将他拿回，那时将军趁乱了也就昏过去了。 好是好，只是连累黄甫兄受惊。 受尽是小，只恐难免一顿暴打， 不妨我来救你啊。 你要来啊， 喊一斤的话。

拼拼。 修门婴儿逃，瞧把你成人马路，不是战场死不逃。 火，这炮难躲，二十四寸子母炮，因为阵地而当。 何为阵地当？ 待等表兄到此，火炮齐发，天崩地裂。 小心了。 娘，你看我的手柄小，他的来头可不小。所有这万马千军，只要是吃了我的手柄，管教他是晕头胀脑，我打他个东歪西倒，好打就我的二哥田叔宝。哎，我怎么给说出来了？得了，二哥，您瞧这个吧。